浪，情埋在冰封的雪白，我依然在等待你说的未来。既然相爱，为何分开，剩孤单一个我独白。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并且萌内的。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啊！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相约在这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可。啊，我们今天讲什么内容呢？其实咱们今天啊，主要给大家就盘点最近很火的这个《绝地求生》。啊，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嘛，绝地求生的这个邀请赛近两天是刚刚结束，而在邀请赛上呢，咱们中国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中国队取得了可以说包揽了这个冠军和亚军，可以说在第一届举办的这个比赛上边，咱们就能取得冠亚两个名次，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次一般在强队嘛，强队都聚集在一些韩国啊、日本队啊，但是此次呢，日本队还真是，因为日本队一般很少涉及这种啊，就是 FPS 类的游戏啊，所以一般在电竞上也很难听到他们的队伍。但是这次他们也参赛了，但是最终呢，冠军、亚军啊，都是在咱们中国队的手里，都很轻松的就获得了。那这次呢，不得不说有一个知名的人物啊，就是咱们中国队的这个韦神啊，这个尬的韦啊，人又称这个韦神，原来啊，其实是我们众所周知都是打撸啊撸的，是吧？中路中单，曾经有人说反向 Q 致敬韦神。我们也知道他在撸啊撸的生涯呢，也可能因为那个之后一直持续不高啊，一直比较低迷，所以后来他可能就根本选择了退役。那退役之后呢，韦神呢可能就是觉得，哎，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出了，好像找到了新大陆，于是他就在尝试。但是我们其实在职业比赛中发现啊，韦神的这个无论是意识还是枪法其实都比较刚啊，很适合这个绝地求生的游戏，可以说因祸得福啊，也可以说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感觉。那么韦神在这届比赛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抢眼啊，也是带领中国队拿得了很好的名次。那么除了韦神之外呢，我们看到中国队还有很多参加的，虽然没有获得啊金牌和银牌，但是也是取得了不错的名次。而且在这次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两支中国队其实是非常一个碾压性的一个阵势在比赛中啊取得的优势。那另外来讲一下，这款游戏最终它给的奖品是什么呢？啊，最终给的奖品就是一个纯金做的一个平底锅。那银牌是什么呢？大家不妨想想啊，对，没错，就是纯银做的这个平底锅。啊，这个可以说奖品还是挺丰厚的。那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就来纵观看一下这个职业比赛中啊，他们各自的发挥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说啊，其实在这次的职业比赛中，可以大家看到了很亮眼的发挥。首先是压枪啊，压枪可以说在我们很多业余玩家中是非常难掌握的一项技巧啊。很多人可能觉得啊，我自己压可能都压不准，更别提被人打的时候如何压枪。其实这就在于一个大量锻炼，我个人认为在于大量锻炼，而且其次是找到一支适合你的枪，可以说是合手的枪啊，你就会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说你拿作我个人来讲吧，我比较喜欢使这个 M4 啊，满配的 M4 或者 SCAR， 因为 M4 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常见啊，所以 SCAR 也作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啊。然后另外一把呢，我都会一般带一把狙啊，当然了，如果有空投枪，当然是空投枪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空投里的枪 啊，是最厉害的嘛，无论是 M24 啊，还是 Gaza 啊，还是这个 M24K 啊，还是这个 AWM 来讲，无论如何空投里边东西一定都是最好的。那咱先撇开空投不说啊，就拿这个拿自己熟悉的枪来压枪怎么练呢？就是你在每局游戏的时候啊，你都要刻意的去练习自己的这个压枪。其实压枪呢，从我个人理解，也不是一味的说无脑压，也是会打几发来之后来停几发，来减轻后坐力之后持续发枪。其实我个人其实推荐一种射击的方法，就是单射，没错，也称点射。什么意思呢？其实玩过很多 CS 玩家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你一梭子子弹出去吧，不一定有点射的伤害高，因为点射很准确，而且能够爆头，而且后坐力很小，基本打哪指哪。所以我觉得点射有的时候啊，是一种中远战非常惯用的一种手法。我哪怕是不是很贴脸的战，我都会用单点。因为我觉得单点的话，就是伤害比较高，而且又容易打到重要部位。其实我们也有时候发现啊，其实在游戏中呢，大家就发现有时候啊，你一梭子弹打出来，没打中人，人回头几枪，咚咚你就死，其实很可惜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单点和压枪啊，大家可以着重练习。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对于一个枪械的时候，这个游戏里边呢，就是对于一些很在移动的敌人，或者说在很远的敌人，我们要需要有一些轻微的根据空气的这个啊风向，还有这个远距离的程度呢，来进行不同角度的一个击杀。啊，你比如说这个人物啊，如果对面的游戏玩家呢离我们比较远，啊，在很远的地方蹲着，这时候你拿一把 Carol 98K。啊，开着 98K 的时候，你就要稍微向上，因为它有一定的风速风向，而且你根据密度的来判断呢，来降低它的一个准心，然后最终完成这个啊，可以很漂亮的开枪啊。所以其实《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呢，在开枪方面，大家还是多多找手感吧，关键还是一个熟练度。其次啊，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开车。那在这次职业比赛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玩家很有意思，就是在开车也经常出现翻车的一个现象。啊，这大家会很多人说，哎，职业选手也有这种啊，平民玩家的这种失误，没错。其实这里边车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可以说以这个三跨子来讲是最不稳定的啊，就是那摩托车带一个斗的那摩托车是最不稳定的，啊，其次最快的就是双人摩托车，那最安全的呢就是硬顶的这个吉普车。那有很多选手呢，其实都在后期呢，不单单把车当做一个移动的工具，而且当做一个掩体。当我们大家发现啊，有时候圈其实刷到你的啊海滩，或者说很空旷的时候，你没有掩体的时候呢，这样你把两辆车或者一辆车挡在你的前方，你站在这个车的后方，其实是有掩体的，很安全啊，不至于会啊比你空旷路在这个空地上是要好很多啊，而且来读的话也方便你的移动。好了啊，关于一些基本的技巧，咱先讲这么多，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绝地求生的技巧。 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你 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啊。咱们刚才说了一些压枪啊，开车，包括一些练枪的一些小技巧。其次啊，咱们就来说说，如果你在降落的时候遇见周围有人啊，你第一时间应该劝他怎么办。首先呢，这分两种玩家，一种就是你技术非常好，你有信心能够下去找到这个武器并且完成这个击杀对方玩家，那这个时候你就会选择降一些，比如说啊，你看即使看到有人向你这边飞你也没关系，找一个你经验中比较能啊，可以说有物品的楼吧，选择跳进那个楼然后进行搜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枪法不太好，或者说你喜欢那种就是定点打人的玩家呢，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啊，你可以啊先飘到附近的一个别的小地方，哪怕拿一把枪，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主动的去搜罗对方，你要在你的地方等待啊。你切记，如果你想取得一个好的名字，一定不要选择主动出击啊，就面对枪法不好的玩家。因为我就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啊，你比如说有一局就是在一个地方的话，我刚开始啊有四五个人落在只有四五栋的一个打野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选择一个小厕所进去拿了一把手枪，然后就在里边蹲着啊，等啊等，一直等到因为圈也正好在附近，一直等到剩三十多个人的时候，然后我选择出门，结果出门呢发现附近还有人在蹲我，这个时候呢打了我几枪，但是我通过观察我发现我前面两个建筑物没有开过门，这时候我就选择堵一下，然后我就进了前面两个建筑，结果发现前面两个建筑其实是没有人搜的啊，然后我就把前面两个建筑搜完之后呢，发现有一些很棒的瞄镜，然后我就在那个屋里继续等待，因为刚才有人打我，然后我通过观察呢发现没有发现敌人在哪里，这时候我就选择继续等待，然后在等待了三十秒之后呢，发现有一个人啊从右侧等于上了山坡啊，这个时候你也要静观其变，发现他在打谁啊，他在跟人激战啊，这个时候他跟人激战完过去舔装备的时候，因为他是趴着在舔装备，这时候你就很容易完成击杀了。你把它调成单点模式，镶上你的八倍镜是吧，瞄准他的啊这些要害部位吧，比如说头啊，这样伤害的点数比较高，这样你就能完成击杀。这样我过去舔了一波他们呢，在持续啊，一般在圈越缩越小的时候，我不太喜欢马上就到圈中心，我喜欢在圈的边缘处待着啊，当然这也是容易被很多职业选手进行搜圈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基本1900左右的一个分段都可以选择这种，2000左右的分段吧，基本都可以选择这种战术，还是相当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你蹲在圈边的时候呢有两个好处，一呢你能静观其变看圈里边走进去几个人，二你的圈边你也能知道你后边有没有人，你也能击杀正在跑毒的一些玩家，可以说是有两个利处吧。当然有些职业选手喜欢搜圈，当然遇见这样你也不用惊慌，因为你能听见他们跑过来的声音，跟他们进行一个钢枪啊，你也有提前能有一个预判，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吧，可以说在游戏中。那说完了这个落地呢，就咱们得说说这个游戏里边啊有哪些枪最厉害，哪些枪不太厉害。那说这些枪的盘点之前呢，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记得 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啊，咱们就来先盘点一下这个游戏中啊，它有几把这个武器啊，看是哪把武器大家公认的比较强。首先咱们先拿这个分子弹来说， 0.45 子弹呢，基本就是除了手枪以外啊，咱们手枪就不做评点，因为一般大家都要有长枪啊，不做评点之外，手枪 0.45 子弹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汤姆逊和这个 Victor 啊，一般比较受大家的欢迎。这两把呢都是冲锋枪，你从这个说实话啊，你从这个可比性来讲呢，我个人觉得汤姆逊比较好，因为首先你拿了这个弹夹之后呢，它的这个能达到50发的一个容量，而且其次呢，它的一个速度啊，还有一个子弹的数量都是一个优势。 Victor 呢就是子弹数量非常少，你不拿的话哈，只有十几发15发，然后你上了这个扩容弹夹之后才达到25发，等于少了一倍。我觉得在咱们这种新手来讲，就是子弹越多啊，对于咱们来讲就是越有可能制胜啊，所以 0.45 就这两把枪我比较推荐汤姆逊。那再往上就我们走到了9毫米，9毫米的选择就比较多。我相信大家很多新手玩家在玩的时候，9毫米有一把狙大家都很莫名其妙啊，就自带倍镜自带消音器的那把狙，就是 VSS。没错，其实这把狙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飘，不太好打中人。反而这把狙作为一把近战枪，因为大家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把狙是摁那个键盘是可以调它的一个模式的。比如说单点啊，主武器还是一个自动啊，它变成自动之后，其实当做一个近程的冲锋枪非常的厉害，这把枪。所以我个人拿它一般就是远程啊，看看镜就可以了。这把枪肯定也是在你会拿到 mini 啊或者 98K 之后把它更换掉，或者 SKS 啊。9毫米还有一些枪就是冲锋枪了，你比如说大家很爱用的这个 UMP 啊，比如 UZI 啊，我觉得这两把冲锋枪呢各有千秋啊。 UMP 呢就是配件比较多比较稳，那这个 UZI 呢就是配件可能比较少不能开镜，但是呢相对于它的射速来讲， UZI 可能比较占优势。这两把就看大家哪个大家拿着手感好，我觉得就拿那个。当然接下来咱们就讲到咱们的重头戏了，就是 5.56 子弹的这些啊长枪，基本的长枪。基本长枪呢一般分两类，首先拿 M4 来做比较，有 M4A16 和 M16A4，这两个的区别呢在于 M4 配件比较多， M16 配件少，而且 M16 呢有一个三连发模式， M4 呢是有一个全自动和一个单点的模式。纵观个人，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我觉得 M16 呢在近战的话，因为它的三连发造成后坐力不是很大，而且很扩容，而且你如果连续点左键的话，它的射速比较快，所以如果先拿到 M16 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近距离没有发生规模枪战之后，我会把它选择换成这个 M4， 因为 M4 在配件都满之后，它的无论是啊平衡性啊这个后坐力啊都会比 M16 有明显的一个好转，这我觉得在枪械中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 M4 的话你有那么多的配件镶上去，作为一个枪械来说肯定是多一把配件多一个优势。那么这个就不得不提到 SCAR 啊，其实 SCAR 这把枪也是不错的，除了一个枪屁股没有，其他都是可以说配件都是可以满的。好，其实盘点到这儿呢，咱们先说了一半 0.45 和 5.56 的枪，咱们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咱们上半场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下半场再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说。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阳亮街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 调皮的清醒，在树上吃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是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爱几度盼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烈的季节。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上半场也要告一段落了。首先提醒大家，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绝地求生啊。上半场其实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听到，其实聊到了枪支啊。咱们下半场就跟大家再继续说说这个 5.56 没说完的这几把啊。其实下半场呢，可以说 5.56 的枪支呢，可以说除了死盖之后啊，应该就是还有一些 mini 作为一把，其实居于连坐的居呢，大家很多人啊，这作为新出这几个版本新出的一把枪，老拿它跟 SKS 做对比。其实前三把枪呢，我先做一个总结 ，M4、M16 和 SCAR 这三把枪，我个人来觉得呢，当然是 M4 首选 ，SCAR 是次选 ，M16 呢是最后一个打算。好，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如果你有哪把枪使得特别的顺手，当然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适应程度和熟练度来判断。那另外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5.56 的这把狙 Mini 14。我相信很多人刚拿到这把狙的时候觉得很厉害啊，而且它声音也很虎啊，再加上它可以连发，拿到扩容弹夹之后可以达到一个30发的一个容量啊，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把枪唯一有一个尴尬的，就是当你打出 N 多发子弹之后，发现伤害呢不如这个98K 厉害， 所以无法造成呢一枪，比如说把人击倒啊，或者说完成这样的这个啊一些战术上的配合。所以我个人在刚开始初期使了 mini 之后，后期不是很爱啊捡这把武器啊。在游戏中呢，我反而会喜欢一般偏向于 SKS 啊代替 98K， 或者有 98K 直接拿 98K， 或者有些时候有 98K 我宁愿选择拿 SKS， 因为 SKS 在同样都相装 7.62 子弹的情况下威力会比较大啊。所以狙击枪大家可以听明白，咱们接下来就进行到狙击枪。那狙击枪呢，对我们来讲呢，其实就是说实话一个很酷的一个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游戏中呢，大家能达到这种远程盯人的话，你不可能说打很多枪啊，所以要一枪达到这个制胜的标准呢，就要达到我们 7.62 一些子弹。那 7.62 其实还有一把步枪啊，就是这个 AK， 当然咱们先不算空投。这个 AK 啊，我个人是不是使得很惯，因为一后坐力真的非常大非常飘，二一个呢感觉威力除了近战能发挥出来之外呢，远程呢感觉不是很好用，总之我个人用的不是很顺手，就得先抛弃这把步枪。那7.62呢，咱手枪不谈啊，7.62还有两把就是狙击枪啊，两把狙击枪分别就是 SKS 和 Carry 98K。从这两把枪的性质来讲呢，我们可以简单听到 98K 呢，如果玩过游戏就是一枪打一枪要上一发，打一枪要上一发。那对于这种枪械来讲呢，那就是首先是它一个不连续的行为，但是呢作为 98K 一个优势弥补呢，就是它的威力会比 SKS 啊或者说 mini 都大很多。所以这也就是很多职业选手，我们当包括看到主播在拿这个啊枪械的时候，优先会选择拿 98K， 因为能达到一击制敌的一个效果。那另外来说说 SKS 这把枪一直争议非常大，有我个人也是用的非常不惯，因为它呢首先声音非常飘，然后呢后坐力也很飘，但是当你玩了200小时以上，你就会渐渐的觉得这把枪还不错，因为远距离呢能达到一枪击倒对面的一个效果之外，另外近战的时候能达到连续连射的一个效果，在远距离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用的。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距你600米以上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没有一个很，比如说你拿 M4， 但是你打不到对方，就是你能看到，即使你下八倍镜你能看到，但是你打不到对方，因为枪械的一个射程有限。所以这时候当你换成 98K， 对方在移动的时候，你如果一枪不行还得上上子弹，而且 98K 真的非常难一枪命中人，因为在你得包括提前多少量多少米都需要有太多的一个计算，所以这时候就展现出了 mini 和 SKS 的一个优势。那 mini 和 SKS 都是一个可以连续开枪，比如 SKS 拿到空中弹夹可以达到20发， mini 可以达到30发，这样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走位连续的完成一个机枪，包括它的一个射程的一个远端也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次啊漂亮的一个击杀。所以说其实这些枪械之中呢， SKS 和 mini 也有它的一席之位。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非空投枪的一个讲解，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自己选择，或者对你游戏有没有更多的帮助呢？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之后再回来接着聊。 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涉及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 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可配合你演出的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坤。那咱们在最后啊，再给大家讲讲这个游戏中的大礼包，就是空投啊。空投呢，顾名思义，大家可能玩过这游戏的都会知道，空投里边当然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装备啊。一般呢，空投的话，我给大家盘点一下，分为几把枪。当然，空投也有可能出 98K，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差的空投。空投呢，中间一般有几把步枪， 7.62 的呢，有一把就叫 Gaza， 那个枪非常厉害。如果有那个枪，首选那个枪当步枪。因为无论是它的后坐力、威力，还有还有它的射速，都是非常占优势，可以说它是你步枪之王。还有一把枪叫 M24K， 应该是100发的那个，像 5.56 那把枪呢，无论在近战啊，还是在远端，威力其实都也是非常的大。可以说这两把步枪有哪把用哪把，但是这两把如果你全有的话，个人建议还是用 Gaza， 但是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啊。另外就是空投里边会有很多把很厉害的这个狙击枪，给大家一一盘点啊。咱们先来说 M24 这把狙击枪呢，可以说比 98K 不知道是强了多少倍啊，非常的厉害，威力也非常的大，射程啊、射速，而且稳定性也比 98K 要好很多啊，上膛速度也很快。当然了，这个空投枪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就是 AWM 这把枪。 AWM 呢，作为这个游戏狙击枪之王啊，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模样。它这把枪呢，可以说是镶上瞄准镜之后呢，非常的厉害，可以说达到狙击枪之王。无论是从性能啊、远度、威力，它的威力都是满格的啊，大家不用疑惑。如果有 AWM 就请带上 AWM， 你的游戏体验会非常的棒。另外再来说说这个空投里边会有一些装备啊，一般是三级甲、三级头、医疗箱啊，这些装备啊，包括还有一个肾上腺素。很多人不太了解肾上腺素是干嘛的。肾上腺素呢，作为一个空投特有的药品存在呢，它是当你吃下去这个药之后啊，你会一个能量槽，一个满的一个效果，就是不用你连续吃两个止痛药，它花一个时间就可以把你能量槽吃满。而且我曾经在空血的时候试过一次，它还能把你血稍微回一点，但是不知道最近好像有两次更新之后好像有一些改版，大家还是根据实际效果为准啊。那空投呢，有些人就是说了，空投呢，那肯定是在天上慢慢往下落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啊，在附近的人都会看见，那这时候就会问，那我是去捡还是不去捡？这时候我就取决于你有两个概念，第一，你和你的队友实力怎么样，当然这取决于你的单排啊、四排还是双排，无论怎么样你要先综合你们的实力。第二，就是你们有没有车辆啊，因为捡空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要空投第一时间到 啊，你第一时间到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第二就是你要先看一下你这个空投降落的这位置是不是有很多人的一个位置，如果有很多人，我建议先不要去拿，先在远处架枪，等他们拼杀之后剩到最后一个人，就是预防相争渔翁得利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说啊，我们降到山顶这种很偏僻的地方，这空投正好降到山顶边上，应该不会有很多人，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在你有枪的情况下第一时间选择去捡这个空投，因为一般空投里的枪无论是什么啊，当然空投里还会有很厉害的倍镜，八倍就不说了，当然还有十五倍这种非常逆天的倍镜，还是空投要优先捡，因为能让你的资源最大化，完成一个在游戏中的一个优势，建立一个优势啊。所以这就是几个抢空投的一个技巧，其实无非就是蹲或者前去拿，拿完之后赶紧跑，或者拿完之后你再选择一个反方向进行一个蹲啊，也是可以的。其实空投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追逐，当然有些主播为了效果啊，可能去刻意的追逐一些空投，当然我觉得大家还是根据实力而定，因为毕竟空投的话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因为四面八方都有队伍要去，有人架或者有人先捡个空投再架你，你都是不好预判的，所以大家还是根据空投掉落的地方一个人员的配比来进行你到底去不去捡这个空投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游戏中有几辆车啊。首先呢啊，先从摩托开始，摩托就有两人座和三人座。其实我个人觉得三人座的跨度基本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翻车王，那个车真的非常难掌握平衡，基本三个开能有一个摔啊！我个人非常喜欢两个人的摩托，因为它首先是速度最快，速度最快代表什么呢？虽然外边没有铁甲包围，但是呢，作为速度很快，在游戏中不容易被别的玩家啊所打到，可以一直打击你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快速的通过某些地方，你可以快速到达。当然了，很多人觉得这种就裸露在外的不太安全，那么其次就到了在地上的另外一种车，就叫可以说是山地越野车啊，就是裸露在外有一个后座可以坐俩人的那种。这种车呢优势在于攀山能力很强啊，而且有四个轱辘，稳定性非常好，但是缺点呢也是在于如果你有一个队友或者光你自己的话，你的半个身子也是其实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被人击倒。尤其是这种车啊，不太建议你和你队友坐，因为你队友在上边的话真是简直是一个火靶子啊，就是非常的容易被击倒。那么大家说那选择还有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四个人的轿车和四个人的吉普。那吉普又有一种纯敞篷啊，有几个铁架子，那个是最危险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个是布的一个棚，还有一个铁棚，铁棚最安全，布棚的排名第二啊。当然还有一个纯铁壳的一个轿车，分为黄色、白色、红色、蓝色呀、这几个颜色都是有的。那当然这种轿车也非常不错，就是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吉普车比轿车的攀山能力要高了不少，以至于你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开一个轿车翻越很高的山岭的时候，会去停在那块上不去，而被敌人完成一个捉住你的机会完成击杀，所以大家在选车辆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回来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盘点。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也可能是我们 惜命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答应我离开我。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我是许可。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最后的盘点呢，就盘点盘点这些跳的城市啊。首先呢，大家不用说，机场是物资最丰富，但也是钢枪一个最猛的。如果你非要寻求这种钢枪的快乐的话啊，我个人建议的话，你可以选择跳在两边的地方，就不用跳在 C 字楼，你可以跳在左边有排小仓库啊，就是正看地图正左边有三个小仓库，那块是一个不错选择。另外右边应该有一个叫厂房，或者有几个防空洞啊，就有几个洞那块呢，我觉得你也可以作为一个迂回的一个战术嘛，在那里边捡到一个枪之后，先让对方在机场的主力部队发生一个激战，激战之后你选择一个过后的一个选择择机来进行你的进攻。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呢，就是在学校啊，还有宿舍，还有这个防空洞啊，周围形成这么一片区域。说实话啊，学校个人来讲呢，如果很多人都觉得比较晕，所以呢当然就不做选择了。宿舍楼我个人觉得是物资不是很丰富，当然学校后排的那排城市其实还是不错的，能可以选择一个可以跳的点，而且人也不会特别多。但是其实人多人少的一个地方就是旁边的水城，人不会很多。那防空洞来讲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基本在每把游戏都会有人跳到防空洞啊，所以如果你不是枪很刚，或者说寻求这种很久没有碰见人的这种感觉了，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先躲避一下啊。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在防空洞呢，就是监狱啊，监狱还有上面的 Y 市和 P 市。像这大城市，其实 Y 市呢最近人是越来越少，尤其在四排中，我有连续好几把 Y 市都没有几个人。其实有时候像这种大城市未必有人多。再就是 G 港有医院，就是医院上面那个，有可能跳到 G 港的对岸，或者跳到 G 港的这排拼图房还有仓库顶上。我个人原来很钟爱仓库顶上，而且附近有车可以走，但是面对最近大家技术越来越好啊，所以我最近个人还真是不太推荐这些大地方。当然还有什么小电厂大电厂，这都是物资非常丰富。我个人呢其实比较推荐现在一个叫打野，就是先去一些中间一些小的房子，因为你现在发现其实打野的装备也非常不错。当你获得一些打野好的装备之后呢，一能避免你刚开始一个钢枪50%的一个啊一个大家的一个胜负率，二一个呢你能选择在这个大家刚开始钢枪时能避免到这个高峰，随后呢你能进行一个迂回到到毒圈里，然后你完成通过对敌方玩家的一个判断完成击杀，这样获取他的装备，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其实所以我个人这套打野的方法呢，还真是你可以看很多的主播，除非是枪特别刚的那种主播啊，可能会选择直接机场这种地方。一般像很多主播来讲的话呢，都是选择在这个比如说打野呀，或者说小的一些城市上来路过啊，这种地方都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个人其实建议打野还不错。那说完这些呢，其实就在于一个最后的一个缩圈了啊。大家可能对于最后缩圈呢，很多人选择这个判断圈判断不好，其实我说实话你也没必要投入在这精力上。首先就是找交通工具非常关键，如果圈离得远，其次就是你的药资物资要配备的非常好。 当然我有一种很极端的办法，就是你可以拿一把枪，这样节省物资，全力拿药和一些配件啊。当然了，这种是比较初级的一个方法，因为毕竟你只有一把枪啊，拿近距离的枪打不到远程，远程的枪又没有近战，所以呢，在当你降落的时候要第一时间一下判断周边的一个交通运输环境。当然你如果你选择降在学校啊或者宿舍楼这样很地图很中心的点，那你可以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它无论是在哪刷圈，你都可以很快的在第一个圈，因为范围很大，你都可以很迅速到达。如果你要选择了像一些山顶啊这种很偏僻的角落，如果它刷在了左下，我建议你在圈刚开始还有四分钟的时候，你马上就选择找附近的一个交通工具来进行移输，因为现在当版本更新之后，毒的威力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增强，越来越大啊，所以我们也是真的不能疏忽。另外呢，就是说在军事基地的这头的玩家们，如果要是过桥的话，有一定的危险啊，可以选择一些游泳或者选择快艇的方法来过河。另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些进阶的技巧，比如说左右的拉枪啊，大家 QE 的熟练转变啊，包括对听声辨位啊，包括有一些走位站位啊，包括其实包括在打枪的时候一些枪法的熟练度，我觉得这些都根据大家玩的一个小时的熟练度再进行上升。你比如说刚玩这游戏50小时肯定就没有玩这游戏200小时的人要厉害，当然不排除他之前是玩 CS 高手。所以说其实这款游戏玩到后来，当你越来越往后玩，就能理解很多像啊大神们做出的操作。你比如说很多人现在觉得哎打什么野直接下去刚刚了好枪，没准就一把吃鸡能啊，但也不一定，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玩50小时的人觉得玩200小时人说的这不对，200小时人觉得呢1000小时人说的不对，但肯定是越厉害的啊越要厉害，当然根据你打的一个 rank 分有必要。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平常啊也不妨尝试一些很有乐趣的形式。你比方说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些不捡装备啊，只捡头和药啊，然后咱们选择狗，看尽可能的咱们能藏在第几名啊，这样也比较有意思。或者你可以选择一辆车，多捡几个油啊，然后进行满地图的一个奔跑，那这样也是能啊，就是玩嘛，就是各种方式。或者你可以选择在圈的中心直接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选择隐藏起来啊，一直藏到最后然后再出来。我觉得这款游戏最大的乐趣呢，目前就衍生在了跟朋友一块玩的一个情况下呢，能达到你的一个啊社交工具的一个属性，或者说这款游戏能达到一个社交游戏的这么一个概念，都是给咱们耳目一新。好了，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放一首歌，歌曲回来我们就进行一个小小的结尾，然后就明天再见喽。 久远，重新实现。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在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啊。另外呢，您可以选择观看我们每期的完整视频，这样你可以观看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主题。另外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击微信公众号魔力工厂，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跟大家分享游戏动漫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我相信大家也是如果有喜欢这块的，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 FM98.2。 当然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比如接下来的青春联盟就是非常好听的一档节目。好了，那伴随着这个歌曲，我们也节目到了尾声，那就让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晚上8点到9点漫游嗨翻天与你不见不散，拜拜喽。